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99集，暗藏玄机。唐范还有点茫然和迷惑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啊？随州微微一笑， 哼，只要让仲景堂起火或失窃就可以了，不过失窃的话还是有些麻烦，药铺晚上肯定会留人看守，连药方都偷走也不太合理，所以还是起火比较容易，这种事情交给他自然是最合适的了。 末了还要不着痕迹的黑王之一吧。唐范无语，这种办法果然不是他能想出来的。你们还真是……唐范努力斟酌措辞，好不容易才将不择手段换成真是别出心裁啊。 过奖，豆浆凉了，不要喝了。 随州表情自然地将他手里的碗顺走，换成一个包子。汪公公的动作果然迅速，隔天一大早，唐范和随州就听说昨夜仲景堂走水的消息，据说幸亏发现得早，没有出人命，只是烧了一些药材，还有一些账册和方子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所以今日仲景堂外头就挂出牌子，宣布闭馆歇业，现在杜归儿正带着人在里头收拾。唐范与随州也没有出去，就在客栈里闲聊打发时间。到了晌午时分，庞琦就从外面回来了，除了带回一大堆唐范交代他买的零嘴之外，还带回了几张方子。唐范拿来一瞧，果然是行早的前几次去仲景堂抓药的复方，方子一共有五张，上面按照日期分类，十分清晰明了。你瞧，好生奇怪，这几张方子上面用的药各不相同，所致的病症也完全不一样。就算一个人体弱多病，总不可能每次生的病都八竿子打不着吧。随州随手拿起其中一张，日期上来看，应该是邢嫂子上回到药铺抓药时用的方子。 这是治什么的？ 随州知道唐范博闻强识，涉猎广泛，也略通医理，虽说还没到坐堂看病的程度，不过从药方上来辨别药性与病症是绰绰有余的。川芎、柴胡、白芷、香附、白芍、玉里仁、白芥子、甘草，这是散偏汤的药方。 散偏汤？ 这是一则古方，专门治偏头痛的。且慢，上回达大人去了大同府的哪里？ 偏关县。 白皙修长的指节敲在桌面上，唐范喃喃将偏关县这几个字反复念了几遍，忽然问道，偏关县仿佛是因其境内有个关而得名的，那关隘叫 偏关，又叫偏头关。 二人对视一眼，唐范随即抓起最近那张药方，怀牛膝、甘草、金银花、太子参、桂枝、枸杞、牡蛎、砂仁，这张方子应该是主治养胃温脾、活血化瘀的。昨日邢嫂子也说了，她的丈夫因在山上待了一夜，入了湿气，腿脚不好，所以给自己开了这个方子，这倒是对症的，方子也没有什么典故。唐范蹙眉，又觉得他们方才的发现好像只是巧合。他揉着额头冥思苦想，随州反倒是比他更快反应过来， 怀牛膝、杀人各取头尾一个，便是怀人。 是了， 先前汪直有意散布出去的消息，就是说怀仁县兵力最弱。 如此想来，这些药方里分明是暗藏玄机，要么用药材来做标记，要么以汤方来暗喻，全都是与军情有关的。这个法子相当隐蔽。一来，全城搜查的时候，士兵们就算发现邢嫂子身上带的方子，也压根儿不会发现方子中还藏着这些讯息。就连唐范，要不是昨日在药铺里正好碰见邢嫂子，同样不会注意到这个平平无奇的女人。二来，仲景堂的目标实在过于显眼，随州也正是因为仲景堂与王月的关系，因为那药铺能自由进出城门，所以盯上了他。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有了仲景堂，还有那些先前身上藏着书信又被抓住的细作来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邢嫂子这条暗线反而深得不能再深了。唐范抓着药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 那么昨天偷我钱袋后来又死了的小贼，肯定也不是巧合，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那个指使的人是那个当铺掌柜。 他目的望向随州，随州目光一凝。 嗯， 经由邢嫂子这个人，整条线得以串联起来，唐范也有些兴奋。 是了，没错，十有八九就是他。你记得昨日杜姑娘说的吗？她说邢嫂子每回来药铺抓药前，总要先去当铺当点东西才有钱抓药。那间当铺位于仲景堂所在的街口，许多人要来仲景堂必然得经过那间当铺。昨天我也是看见王管家从当铺出来才会追上去，当时我曾路过当铺门口，那掌柜同样看见了我。如果王管家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邢嫂子，那个当铺掌柜一定是瞧见我追出去，以为我要追的人是邢嫂子，所以找的那个小贼让他去抢我的钱袋，以便让邢嫂子有时间甩掉我逃走，却没想到我要追的其实是王管家，反倒做贼心虚自己暴露了。 不管唐范的推断是否正确，当铺掌柜的嫌疑都是很大的。邢嫂子、王管家和唐范自己，他们唯一的交集就是那间当铺。随州也站了起来， 我与你一道。 听说仲景堂昨夜走水了？ 啊，这没闹出人命吧？ 那倒没有，据说药铺守夜的伙计发现得早，只烧了点东西。 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那可真是佛祖保佑啊。杜老大夫心地仁善，经常给人看病不收钱。哎呀，果然是善有善报啊。 可不是，上回城东那边走了水，将一家五口人全部烧死在里边，那场景惨的。哎呀，我当时就不敢再看第二眼呢。金掌柜，我说您这当铺开得好，地方好，有了仲景堂，那些没钱看病的人没少来您这儿当东西吧？ 耳边听着左邻右舍闲聊天，金掌柜手下飞快地在算盘上拨着，连眼皮也没抬。 瞧您这话说的，难道光我生意好，你们的生意就坏了？ 旁边布匹铺子的掌柜笑道：“ 呵呵，托仲景堂的福，大伙都坏不了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只要打打人别三天两头的来，大伙儿就有安生日子过。” 话说回来，算算日子，达达人也差不多该来了吧。 说话的是布匹铺子对面的银楼掌柜。 我说你是贱骨头啊，来了你不害怕，不来你还盼着呢。 也不是这么说，往年入春的时候，那些达达人总要过来劫掠一回的，这要是不来呢，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吊着，非得听见他们来了的消息才安生啊。 他们应该不敢来了吧？ 金掌柜接着话道， 手下的动作依旧没停，算盘拨得啪啪响。 咱们大同寺打了有王总明坐镇，八字都要出几分呢。 银楼掌柜摇摇头， 前阵子不听说王总兵和汪太监闹翻了吗？一气之下都带着人跑云川卫去了。哎，好端端的这又是为的什么呀？ 你这就不懂了吧，官场上素来是勾心斗角，杀人不见血的，就跟咱们这做生意的一样，免不了常常要跟客人斗智斗勇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名利呗。 布匹铺子老板撇撇嘴，金掌柜终于算完了手边的账，抬起头笑道， 这些都不是咱们该管的，更不干咱们的事，咱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成了，管他是王总兵还是张总兵，反正达达人来了，谁不都是要往乡下跑的吗？ 那可不一样，去年我就没跑，有王总兵在，那些达子进不了城。 银楼掌柜话还没说完就顿住了，几个闲科衙的人看着外头忽然进来好几个高大汉子，全都收了声音。金掌柜一愣，连忙挂上笑容， 各位，敢问有何贵干？是要当东西还是…… 这模样一看就是来者不善，怎么也不像是要当东西的。几个汉子没做声，兀自将门口堵住，又让出一条道让后面两个人进来。掌柜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唐范笑道。金掌柜仔细端详了一下，摇摇头， 不记得。 昨我打你们当铺门口路过，还与掌柜打了个照面呢。 瞧您这话说的，老夫虽然记性不长，可也不能连个过路的都认得。 那你认得邢嫂子这个人吗？ 啊，这倒是认得，她常来这里当东西。 唐范从怀中掏出帕子，将那两块银子抖落在柜台上。那你可认得这个？ 您这是故意为难人呐！当铺每日经手的银子千千万，我如何能认得？ 看来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不如您跟我回去慢慢说吧。唐范话音刚落，后面便上来两名汉子，一左一右将金掌柜牢牢钳制住，令他动弹不得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大东城内可是有王法的。 几位是不是太霸道了？若与金掌柜有什么纠纷，便到官府里说事儿，这里可不兴私下解决的。 银楼掌柜没忍住站出来道。那头布匹铺子掌柜想要悄悄走人，却发现门口也被对方的人堵住了，他不由嚷嚷起来， 哎，你们怎么能随便就进来抓人呢？我与县尊大人可是相识的。 锦衣卫办事用不着经地方官府许可。 随州一句话便堵上了所有人的嘴。一听锦衣卫三个字，别说金掌柜了，另外两人也顿时静若寒蝉，脸色都吓白了。随州没管他们的反应，挥挥手让庞琦找两个人先将他们带回去，他与唐范仍然留在当铺内。唐范看着金掌柜，邢嫂子与你有何关系？昨日打劫我的小贼是不是你指使的？ 大人，便是锦衣卫也不能这么冤枉人呐。我好好的一个当铺掌柜，还只是给这里的东家打工呢，每日勤勤恳恳在这里干活，哪里认得什么小贼啊？便是那邢嫂子，小贼也说了，他常来我们这里当东西，所以才认的，其他的事情小贼真的不知道啊。 来之前我们就查过你了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几年前因为逃荒来到这里，在这间福记当铺当掌柜，每月薪俸也不少，却不好酒不好色，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，孑然一身，无欲无求。换了你，你会相信这个人没有蹊跷吗？方才你的反应其实已经出卖了你，正常人应该是像那两个人一样，又惊又怒又不敢反抗，可是你呢， 听见我们表明身份之后，反应依然冷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太过冷静，反倒会将自己暴露？ 大人，小的在这里当掌柜也不少年头了，见过的世面多，应对自然就冷静些，这有什么出奇的？ 你见过的世面多，方才那两位铺子同样开在这条街上，他们每天不是与你见一样的人？难道他们见过的世面就少了？凭什么他们惊慌失措，你就淡定沉稳啊？ 你与他废什么话？一用上刑，天王老子都嘴硬不了。 是，又有一人从外面走进来。奇怪的是，守着门口的锦衣卫却没有拦下他。看见来人，金掌柜脸上终于流露出异样。对他而言，锦衣卫的凶名再显赫，也不如汪直这两年在大同的声势。大同城内，不少百姓都认得这位汪太监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汪直一出现，连金掌柜都感到害怕了。汪直倒也干脆，见他不吭声，抬膝直接就是一下，还专门冲着人家的脆弱部位去。只听得一声轻微的闷响，在场所有人的心都跟着颤动了一下。金掌柜的表情顿时扭曲起来，偏偏汪直还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块破布塞进他嘴里，让他想喊都喊不出声，只能呜呜呜地叫唤。唐范听着声音，觉得八成是里面某个地方断裂了。出于某种感同身受的心理，他脸上也随之露出惨不忍睹的神色。汪直看见了，嫌弃道： 你那是什么表情？踢的又不是你。 我疼。 真没出息。 可他随即发现，没出息的不止唐范，除了随州，庞琦他们的面皮也都相继微微抽搐了一下。显然他方才这一下很能让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感同身受。 不用往里瞧了，后门也被我们堵住了，你那伙计也跑不掉。不过他知道的肯定没你多，我们对他没兴趣。 汪公公没搭理唐范他们，他盯住金掌柜，就像毒蛇盯着自己的猎物，拖长了语调道： 我猜啊，就算你没老婆孩子，也不想直接变成宦官吧。你现在的伤还有的是，要是你不说实话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 看在唐范眼里，只觉得他那笑容用狞笑来形容更合适。 给你一刻钟吧，别说我汪直太狠。 汪直拍拍手，看了旁边的沙漏一眼，没等金掌柜反应过来就道： 三二一，好了，时间到，考虑好了吧？ 他将金掌柜嘴里的帕子抽出来。 啊啊，不是说一刻钟吗？ 金掌柜瞪大了眼，因为疼痛连语调都破碎不全。 那是你的一刻钟，不是我的一刻钟。 金掌柜被他的霸气和不讲理镇住了，看着金掌柜难以置信的神情，不知怎的，唐范忍笑忍得有点辛苦。他想起了一句话：恶人还需恶人磨。